《若望默示录》第三章，你给撒尔德教会的天使写，那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颗星的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作为，也知道你有生活之名，其实你是死的。你该警醒，兼顾其余将要死的人，因为我没有发现你的作为在我天主面前是齐全的，所以你应回想当初你是怎样接受了，是怎样听了天主的道，你该遵守又该悔改。假如你不警醒，我必要像盗贼一样来临，你也不知道我何时临于你。可是在撒尔德你还有几个没有玷污自己的衣服，他们必要穿上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当得起。胜利的必要这样穿上白衣，我绝不将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。反之，我要在我父面前，在他的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字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。你给菲拉德菲亚教会的天使写，那圣洁而真实的，长有达味钥匙的，开了无人能关，关了无人能开的，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作为，看，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，谁也不能关闭它。我知道你能力虽小，却遵守了我的话，没有否认我的名字。看，我要从撒旦的会众，即从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，其实不是，而只是撒谎的人，把一些人交给你。看，我要使他们前来俯伏在你脚前，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，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。我也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。这时期将要临于全世界，为试探世界上的居民。我快要来，你应坚持你所有的，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。胜利的，我要使它成为我天主殿宇的柱子，绝不再让它到外面去。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从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的我天主的诚意，即新耶路撒冷的名号以及我的新名号写在他身上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。你给劳迪科亚教会的天使写，那做阿门，做忠信而真实见证的，做天主创造万物根源的，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作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但是你既然是温的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必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有的，我发了财，什么也不缺少。殊不知你是不幸的，可怜的，贫穷的，瞎眼的，赤身裸体的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要向我买用火炼好的黄金，为使你富有，也买件白衣穿上，为不显露你裸体的羞耻，又买点眼药抹在你的眼上，为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人，我要谴责他，管教他，所以你应当发奋热心，痛悔改过。看，我立在门口敲门， 谁若听见我的声音而给我开门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同他坐席，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。胜利的，我要赐他同我坐在我的宝座上，就如我得胜了同我的父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。